买东西就在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七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电订购，即享95%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瑞麟年终大促活动告急，返利的10000盒瑞麟羊奶粉即将售罄。上节目前呢，刚刚接到通知，最后一批的返利羊奶粉已经抵达北京仓库，这是享购电台最后一批69块钱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 没错，如果您是一直在旁观又或者是一直在犹豫的朋友，今天的机会就不要再错过了。瑞麟与享购时间合作10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1天1袋，可以喝上15天的时间。之前直供价一直是99块钱，但是今天活动再降30元，只要69块钱一盒，1组10盒，每人最多限购20盒。年终大促最后一批备货，售完即将结束。400-716-108，400-716-108。 家住通州区的刘大爷说：“老是听到你们在推荐69块钱的羊奶粉，我也想试试看，可又看不到实物，还是有点不放心呀。”您别担心啊，如果您想看实物的话呢，可以去北京瑞麟的旗舰店呀，有2家门店呢。一家呢在东城区的南花市15号，一家在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0号。随时欢迎大家的光临。不过呢，我得告诉各位，虽然都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但是门店是不享受这一次年终大促的优惠价格的。 是的，因为全国市场只有10000盒的返利瑞麟羊奶粉，如果门店也能享受这样的优惠价格，那估计一天不到就会被抢购一空了。 是， 所以如果您是老会员想要囤货的话，又或者您是新朋友想要花比直供价格还要便宜几百块钱来体验一下羊奶粉的话，那今天的机会就真的不能错过了，因为这是最后一批返利备货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400-716-108，400-716-108。 手机尾号3166的王阿姨说，69块钱喝半个月羊奶粉，本来呢是想多订点的，可是每个人啊只能够订20盒，那就先给儿子订了2套，今天呢再给自己订2套，说啊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品质和生产日期啊。一听啊您就是老会员朋友了，这瑞麟羊奶粉的品质如何？您自己肯定清楚，陕西富平的优质奶山羊都是跑山羊，每天呢都放养在山上，吃着新鲜的青草，喝着清澈的泉水，羊倌们都是骑着马追赶着羊群，所以呀，奶山羊们个个都是健硕结实的。当然，也只有这样的奶山羊产出的羊奶，才是给家人喝的放心奶制品。 关键是今天年终大促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直供价格是990块钱。而本档活动当中，您打进400-716-108，400-716-108，只花690块钱就可以订购成功了，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0元。 对呀， 但是因为这一次是最后一批的返利羊奶粉了，所以订完就肯定没有了， 对， 活动也就全面结束了。400-716-108，400-716-108。家住丰台区的李先生说，但是现在国内羊奶粉的品牌这么多，为什么 么一定要选择瑞麟羊奶粉呢？ 哎，您如果这样问我的话呢，那我就给您几个理由。第一呀，品质无忧。瑞麟羊奶粉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是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呢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以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的。 是， 同时啊，又是中国人保承保的明星乳企。第二呢，就是购物无忧。瑞麟乳业线上有推荐，线下呢还有实体门店，全国各地都有瑞麟的旗舰店，而且是提供免费送奶到家，满意再付款的服务。 还有第三点就是价格无忧。 哎， 您去超市啊、商场啊都可以看一看啊，不论什么产地，不论什么品牌，只要是纯羊奶干燥而成的羊奶粉，至少得200-300块钱。就像瑞麟精湛配方羊奶粉一样，包装上的二维码扫描价就是258块钱。 对， 之前厂家直供价一直是99元一盒，但是今天年终大促，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0元就可以订购10盒瑞麟羊奶粉， 是 1380元可以订购到20盒，比原价便宜了3780块钱， 哇， 比直供价便宜了600块钱。您说这个价格还不实在吗？的吴先生说，你们的瑞麟羊奶粉的名气还真不小呢，上次我出差去南京，听到电台里在推荐羊奶粉， 哎， 仔细一听还真是瑞麟羊奶粉呢，名气是越来越大，价格是越来越接地气，这才是大企业的魄力。 谢谢。 还有家住西城区的刘女士，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说上次我送小朋友上课的时候看到补习老师也在喝羊奶粉呢，就想着给老师送几盒，69块钱送258元的瑞麟羊奶粉，健康实在还有面子。 是啊，你看啊，现在知道瑞麟羊奶粉、了解瑞麟羊奶粉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没错啊，瑞麟呢不仅是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南通、徐州等等各个城市呢都有电台推荐，而且啊实体门店也是遍布全国的。但是唯一不同的是，本次的瑞麟年终大促，实体门店是不能够享受到69块钱一盒的返利价格。您要知道，全国的抢购电台也仅有10000盒的返利。那现在呢，各地的电台备货都在告急，活动随时可能报停。所以说，建议大家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了。 没错，瑞麟年终大促最后一批备货，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今天活动当中，您花690块钱就可以订购成功了，划算的每个月才138块钱，138，别说您喝一个月的羊奶粉了，就是订购一个月的普通奶也不止138呀。 是的， 所以最后一批备货，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心，我喜欢你， 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呢肺气肿的危害。肺气肿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个肺部的问题，是呼吸科呀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常常出现在呢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和急肺这些慢性阻塞性啊肺病的这个病人身上。肺气肿是一个被动出现的，是气阻塞在肺内出不来，最终导致了终末的细的支气管的远端，呼吸的细支气管、肺泡管、肺泡囊和肺泡的气道的弹性减退，过度的膨胀、充气和肺容量增大，或者同时伴有气道壁的破坏的一个病理的状态。引起肺气肿的原发病，那当然首先是一个呼气的延长，由于肺部组织啊失去了弹性，呼气的时候啊需要很费劲，费很大的力气，重者的话伴随着呼吸困难，会出现呢口唇和四肢末端，就看指甲那儿出现青紫，而且呢他本人就有一个筒状的胸部啊，就是像一个筒状，胸部前后径啊增大，内间隙啊增宽，呼吸困难，口唇手指发干，胸部呼吸运动减弱，语残减弱，课增呢检查呢吸音呢低。这个首先是呼气延长，吸气可以，呼气你呼不出来，呼不出来可不就在你肺部留着了。第二，胸闷气急，用力的时候啊会发生呢气短气粗的现象，多在活动以后，蹲楼或者是快步行走的时候呢会感到气急，逐渐发展到这个走平路行走的时候也同时会感到啊气急。后来呢比如说你要洗个脸啊，刷个牙呀，啊系个鞋带呀，穿个衣服啊，说话呀，甚至静息的时候坐在那儿还感到啊呼哧呼哧气急，限制呢体力活动以及休息以后可以呢缓解。病人喜欢呢取一个前腹的座位，缩成呢呼气，或出现呢呼气呢声鸣，稍一活动呢就气喘，比如像牛呼噜呼噜的就声音发出来了，还会拼命的咳嗽。第三，咳嗽咳痰，常有啊这个多年的这个咳嗽咳痰的时稳定期的时候，咳嗽咳痰呢比较轻，白色的黏痰，合并呼吸道的感染的时候咳嗽咳痰就加重，浓痰 气候寒冷的时候，呼吸道感染时候，症状就加重，加重了肺的损害，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第四，自发性的气胸，自发性的气胸并发于啊阻塞性的肺气肿，那么这个呢就比较多见了。阻塞性肺气肿的人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自发性的气胸，都因为胸膜下头肺泡肺大泡啊破裂，空气呀、啊、吸入到胸膜腔，造成了气胸了。假如患者基础的肺功能很差，气胸为张力性的，其实气体量不多，表现也比较重，咱们这个时候甚至要抢救了。肺气肿的话，患者啊，这个肺液的透亮度增高，有肺大泡的存在，体征不典型，给了局限性气胸诊断的话，就带来很多的困难。另外它还可以啊发热，合并感染的时候发热、嗜睡、烦躁不安、神志障碍、头疼多汗、手破异样的震颤，提示啊合并有呼吸衰竭的可能，尿少、下肢水肿、呈指啊发干、心慌，就提示合并啊有肺心病、右心衰竭的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嘴唇啊这个手指啊指甲那儿都发青啊，那都是缺血缺氧造成的，所以已经表示有肺心病的出现，还表示有右心衰竭的可能。另外呢，咱们还表现出来疲乏纳差、体重的减轻，会导致肺内气血管啊内的压力增大，这个是呢起至于肺的毛细血管逆向汇总到右心室，肺的血液都是右心室供应过来的，右心室压力增大，随着压力越来越大，一旦越过了右心室能够克服的范围，而导致左右心室衰竭，会导致血液很难有序的顺向循环，而淤迟在静脉系统。那这些血液呢，会分流到各个脏器中，比如像肝脏会肿大，腹腔会积水，肠蠕动下降，出现食欲减退、乏力，还有呢消瘦。淤积到呢下肢呢，会导致下肢浮肿、小便少、肾动脉供血不足，这表示是老年肺气肿早期的这些症状。所以说出现这个肺气肿的时候啊，还是啊这个很危险的。另外呢，最后还影响到心衰，造成心脏、大脑、肝脏、肾脏、胃肠道的功能都受到损害。那你想想，心、脑、肝、肾、胃肠道受了损害，那尤其对心脏影响啊最大，会引起啊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普通说的肺心病出现了，当然很危险很危险，最后导致呼吸衰竭和心内衰竭，甚至死亡。由于肺功能受损害，影响健康和抵抗力，二者互为因果，平时老年人呢就应该呢注意调养，增进健康了。咱们首先呢应该呀、啊、就是促使我们呢这个免疫系统啊功能呢能够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注意调养，增进健康抵抗力，是改善肺功能的一个根本的方法。打开支气管，让支气管充分的舒张，这是肺气肿的重要的一个措施。戒烟，避免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化学刺激性的气味，反复的刺激会导致气管无菌性的炎症，容易合并细菌的感染，而导致症状加重，产生气管狭窄阻塞，而且进入肺气肿、肺大泡的阶段，最终肺功能下降，达到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阶段。 那当然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肺跟心脏之间呢，的是有关系的。高阳的血压是从左心室出发，把自身携带的充足的氧气啊运输到各个组织器官，经过代谢，氧气消耗殆尽，变成低氧血。低氧血呢就回到右心室，然后从肺动脉进入到肺部，经过肺泡上皮毛细血管，在 0.07 秒的时间内进行交换，二氧化碳被回收排出的同时补充了充足的氧，重新变成了一个高氧血。这高氧血呢通过肺静脉流入到左心房，进入到左心室，所以这样的血液循环系统啊就是完成了。各种肺部的疾病，比如像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结核这些病情啊，严重的时候都会影响到血液在肺泡毛细血管膜的氧的交换。所以未经充分氧给合的这个低氧血液的话，可以呢对肺循环产生不良的影响，血液的含氧量就会啊降低，从而导致心脏为各个器官输送的血量呢增加，诱发肺动脉的高压和肺心病。此外呢这个血液还可以通过左心室流向全身，不仅会造成全身组织功能的供氧的不足，还会出现的心肌呀、增生、心室肥大这些症状，导致心脏病、心力衰竭。肺有问题的话呀，咱们一定要及时的纠正，这也就等于间接维护了咱们的心脏的功能。肺部的疾病反复发作的话呀，这个发作次数越多，对于肺的损伤越多，心脏也就越来越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所以你不要看着这是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咱们是出现这个肺系统，但是它直接就影响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以及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是一种能够延年益寿、具有保健功能的这个证据，从来是把它作为一个吉祥的长寿的象征，有瑞草、仙草的美称。灵芝可以改善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对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促使正常发挥细胞组织的生理功能。所以说对于咱们现在出现的一些呼吸疾病系统疾病的，咱们首先是要调节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免疫系统的功能啊这个处在正常的情况下，细胞免疫、体液免疫、NK 细胞活性、吞噬细胞功能，以及免疫系统功能正常，能够产生很多的免疫细胞、免疫因子，促使我们整体的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就减少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又能够直接影响到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骨骼系统、泌尿系统。所以说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可以影响我们循环系统，循环系统功能正常，肺部跟心脏功能都能正常，这就促使我们全身的体内的内环境啊能够啊得到一个平衡。所以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对于灵芝来说是很突出的一个方面。而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呢，可以影响到我们自身的一个抗病的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